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我知道他是个坚强的人，我也不要求他变得软弱，变得依靠我，但是至少我希望他在这件事上为了我，也为了他自己，学会软弱，学会害怕。 楼隐隔着睡袋反复摩挲着池小池的眉心。 总而言之，这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你可以对他好一点吗？ 池小池在他怀里耸动一下，像是点了头。楼隐叹了一声，护住他的脑袋低头问他， 害怕吗？ 怀里的大团子抬了抬头，应该是在看他。楼隐举起手，用指尖在距离睡袋半厘米的地方细细地描摹着内里池小池的五官轮廓。他补充说明， 在水里的时候会害怕吗？ 睡袋里传来池小池闷闷的声音， 只要想着一睁眼就能看见你就还好。 闻言，楼隐彻底心软了。他捏住睡袋外部的拉链，轻轻拉开，动作细致的像是拆开一个礼物。池小池早摘下了白安逸的金丝眼镜，微汗的黑发被濡湿了，贴在脸颊上，眼角还有从额头分流的汗，眼睛在暗光处显得清凉异常。他面上带笑望着楼隐，楼隐竭力想显得严肃些。 笑什么？ 我想到从前的事了，我以前总是跟你单方面闹翻，还说什么以后再也不来你家了，可到后面每次又都是我自己跑到你家门前来求和好。 池小池话音中难掩心奇， 你这样发脾气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不过这应该不算生气吧。 说着他侧过身来，单手撑住脸颊。对于如此得寸进尺的行径，楼隐深呼吸。 来，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生气的。 池小池当真是深谙气人之道，仗着楼隐识大体，知道此时尚在任务中，不会对自己做什么，裹着睡袋厚着脸皮就凑了过去。楼隐也不含糊，当着池小池的面建立了一个表格。 我都把你做过的事情记下了。 池小池已经做好了被楼隐用卡片拉出身体亲一口的准备，闻言不禁一怔。 啊， 不计代价伤害自己，量化考评先扣个20分再说。 被自己熟悉的招数反噬，池小池的心情十分复杂。他虚心请教， 老师，那万一我考试不及格怎么办？ 惩罚？惩罚什么我还没想好，等到你挂科后我会通知你的。现在给你布置作业，做不好也要扣分。 什么作业？ 楼隐把敞开的睡袋又拉得紧了一些，又把他湿漉漉的头发别到了耳后。 睡觉。 池小池确实累了，精神松弛下来后眼皮很快就打起架来，但他有些舍不得这么好的气氛，眯着眼睛还要跟楼隐胡说八道。 睡不着，我用一张催眠卡吧。 别对卡片太依赖，要不然要我做什么呢？ 那你自己说，要你做什么呢？ 池小池那点小心思又怎么瞒得过楼影呢？他拿出一本童话书，低头翻页，唇角含笑。 你希望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然而，楼影刚刚把池小池哄睡着，赵柔就瘸着腿闯了进来。他头发蓬乱，神情恍惚，像是刚刚做了个噩梦。楼影迅速起身，将他挡在距离池小池三步开外的地方。赵柔双唇惨白，不发一言，像是怕谁听到一样，抓住楼影的袖子，在他袖口一笔一画的写：“ 有神过来了，大约半小时之后。” 楼影用口型示意他：“ 别急。” 正要拉着他出帐篷，就听到身后一阵窸窣有声。池小池从睡袋里爬起来，伸个懒腰，揉着眼睛说：“ 哦，有客人来了。” 赵柔见他这么没心没肺，心中更焦急了，却又怕动作太大惹起注意。要知道，经过白天的一场搏杀，现在可有无数双隐形的眼睛在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赵柔不敢详细讲述他在浴池里看到的情景，一是怕有耳目，二是他甚至不敢去仔细回忆梦里那惨绝人寰的一切。那是他没有来见池小池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他被哔哔啵啵的燃火声惊醒，夺路而出时，操场已经化为火场，一具焦黑的尸身躺在地上，肌肉蜷曲，手里还握着一枚在熊熊燃烧的骰子。单双一张脸被火熏得漆黑，正在用外套不住地扑打着一路蔓延到脚下的火苗。有人放火，火借风势蔓延极快，宛如凶猛的毒蛇，无休无止朝赵柔扑来。漫天漫地的火烫得人面皮发紧，迅速消耗着空气中的氧气，吸入呼出的气体逐渐变得滚烫而稀薄。白安逸和池香雨不知去向，他们的尸身也许正在哪个火堆中横沉，熊熊燃烧着。脑中转着地狱般的画面，赵柔舌根僵硬，只能从牙缝里蹦出凄切而含糊的哀求：“ 走，我们走吧。” 不管白安逸的能力是什么，瞬移总该是其中一项，有了这个能力，他们至少能够顺利逃脱。所幸池小池迅速理解了他的意图。“ 走当然是要走的。” 赵柔大松一口气，本想去通知其他的两人，却听池小池在背后说：“ 不过得等到明天早上，我今天太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要命了？” 赵柔急切，也顾不得会不会暴露自己能力提升的事实，急促道：“ 有人。”“ 知道啊，有人要来放火吗？” 一个火字让赵柔悚然一惊，不可置信地看向池小池。“ 多好的一片草场，简直太适合放火了，是不是？” 说罢，他抬头对准瞠目结舌的赵柔，璀然一笑：“ 辛苦你了，回去睡吧，刚才不过是做了个噩梦。”“ 可是我看见……”“ 你怎么确认你的眼睛看到的就是事实呢？”